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但是接下来呢，要有请非常重要的人士闪亮登场了，有请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小伙伴，重要的丽华。 大家好，重要人物登场了。 对啊，问好要郑重一点。 没错没错， 其实真的是啊，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嘉宾，每次呢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重量级的一些景点啊，非常的精彩。 嗯， 那今天呢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重要性呢，是因为就像刚刚开场说的，今天的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很有性价比的一个地方。 没错。嗯， 首先问一个跟今天节目有关的一个问题啊。 嗯， 丽华不知道有没有梦想过要周游世界或者是环球旅行之类的。 当然了当然了。 啊， 当然我感觉每个人都会有这种要环球周游世界的一个梦想了。 哎，如果你能周游世界的话，你第一站要去哪里呢？嗯， 第一站我感觉应该是靠近吧，东南亚先周游一圈。哦，然后对，再往欧洲，然后或者是美大陆这样的。 啊，然后再这样再转回来。 对对对。 哦，也是周游世界的话无所谓远近了，对吧？ 对，没错。 嗯， 那我们的朴主播呢？ 就像你刚刚说的，当然了，谁不会去梦想周游世界呢？ 就是， 又有钱又有时间的话呢，嗯，我第一个要去的就是非洲。 哦，非洲，啊，大草原，动物世界。 我估计非洲转完了，我就哪儿也不想去了。 为什么懒得去了是吗？ 可能也是因为非洲毕竟需要一定的体力和精力嘛。 嗯，没错，我感觉去非洲包括去欧洲哈，去一趟欧洲之后，嗯，我感觉体力就差不多了。 听大家都说去报什么欧洲什么9日10国游这种。 哇，哦，天哪， 我觉得那样的旅行真的是太辛苦，而且那样的旅行一般都是要抽出很长的时间，最起码要10天吧。嗯， 对啊， 对吧？ 对， 而且呢一下子抽出来这么长的时间你就在等啊，比如说在中国你要等这个国庆节。 没错没错， 春节啊， 除了国庆和春节这种大节日之外，一般上班的人没有机会去这种。 对啊，要不说这个国庆节出游的时候真的是不是看景点是看人的。 嗯， 对吧，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时间出去了。 是， 当然了你可能说，哎，那我有年假呀，哎我们公司就福利好啊，哎我们学校什么寒暑假呀， 哎， 对吧。行啊，但是呢你去长途旅行的话，你这个资金也是要考虑的一点吧。 对对对。嗯，所以说很多人去那种周游世界的人，我看他们都是生活在那里。嗯，就一两个月去打工。 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个方式是很好的。 对 啊，不要有那种暴发户式的旅行，对吧。啊，我觉得每个人不管您是做什么工作的，赚钱肯定是不容易的。 嗯， 所以旅行呢也是需要计划的。 嗯， 对吧。那不过呢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一个，就算是只有几天啊，就一天吧。 对，一天就 OK， 其实。 你也能看过来的一个好地方，对吧？ 没错，没错。嗯，那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位于京畿道富川市的爱银丝世界。 嗯，是的，爱银丝世界啊。 没错，那这里就是一个在一个大公园里能够欣赏到世界各国著名景观和建筑的地方。 嗯， 嗯， 对。然后世界著名的一些，它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小型的一个主题的公园了。 哦 哦，那如果大家来到这里呢，就像刚才朴主播说过的一样，能够感受到来一个场所就能体会到周游世界的一个感觉。 也是啊，可能跟这个世界之窗，嗯，深圳的， 对对对对， 差不多， 是 吧？啊， 嗯， 那当然来韩国旅行呢，但是首先要体验一下这个韩国风情啊，可能很多人不会想到来这样的地方。 嗯， 但是呢您想啊，在众多的这个旅行之中，您拿出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啊， 嗯， 来到这里，您可以把韩国的魅力和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建筑文化呀， 嗯，相比较一下 人情啊，嗯，相比较之后呢再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因为您是在韩国里去体验这些文化嘛。 对， 我觉得听起来也是很棒。 没错，嗯，没错。 这里呢其实世界著名的地标性建筑还是挺多的，对吧？ 嗯， 好像有68个。 没错，68个。那爱因斯世界它是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文化遗产和一些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嗯， 在内的一些很多很多的建筑，也就是25个国家的一共，刚才朴主播说过68个著名的建筑物， 嗯， 把它缩小为与实物的1/25的一个大小。 哦，嗯， 对，大家来这边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呀，还有一些金字塔呀等等， 嗯， 都可以看到。 二十五分之一， 对， 其实如果都是按照这个比例的话，嗯，那些大型建筑这样的一个比例缩小之后呢，也不是很小的， 对，不是很小， 对， 对吧？ 没有大家想那么小， 嗯，对对对。而且呢，这里的制作是非常非常的精良的，不要觉得它是把它弄成一个泡沫的模型， 对， 对对， 模型不是这样的，对吧？ 对对，它的制作的团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而且大家不要以为把它缩小了就是，感觉是好像做的比较粗糙，嗯，对，它是非常非常精细的一个制作， 对对对， 那它是。它的制作团队是 负责啊迪士尼乐园还有环球影城制作，这个环球影城的制作公司来做的这个小型的迷你的一个建筑。 哦，就说这个质量呢绝对是要有保障的。 对对，包括一些细节它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哦，我就觉得啊，如果你去参观这种模型的一些公园的话，你如果制作太粗糙的话呢，你会让这个参观的人的兴趣或者是乐趣大大减小的。 是， 对吧？ 对，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了，这里呢真的是有国际级的班底来为我们制作这些模型。 没错， 看完之后呢你肯定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 对吧？也会让你觉得哦，我真的周游世界了。 没错，那去过深圳的那个迷你公园的人可以比较一下，对，一些做工啊，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没去过的话就更好了。 对， 你可以来这里先感受一下，对吧？ 是， 我就没去过， 我也是， 我连这里都没去过，所以我要去过去这里先看一看。 好的， 那我觉得这里呢，的确是，你看，你作为单独旅行也好，或者是你和全家人来这里旅行也不错，所以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啊。 没错， 这里应该是在室外的一个场景吧？ 没错，是在室外的一个场景。然后呢，大家来到这里呢，不仅会有一个旅游的感觉，那同时还可以对各个建筑做一个学习。因为我们去国外旅行的话呢，那假如说去法国的话，只能说是看看埃菲尔铁塔啊等等，那一些像金字塔呢，还要去非洲。那如果要学习亲临就身临其境去学习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嘛。 对， 然后来这边去学习一下有关建筑的一些背景知识。 对， 那这边特别特别的是呢，一到晚上，每天每天都会有这个灯光庆典。 哦， 对，然后在这个世界著名的建筑为背景，然后在这个建筑上面弄一些灯光的话，非常非常的美的。对 对，这个夜景真的是一个他们这的一个大的看点了。 没错， 等一会儿呢我们可能还会为您提到啊。所以这里呢我觉得不管作为什么样类型的旅行呢，来这里都应该非常有人气的。你看家庭旅行的话，你可以为小孩子讲一讲， 对 啊，咱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有这么多漂亮的建筑， 对， 你看你喜欢哪个呀，然后十年之后爸爸带你 去 当然了，也可以恋人也可以来，对吧？ 对， 刚刚提到了晚上非常的浪漫啊。但还是要提醒您啊，因为现在这个是冬天了， 对， 如果您来这里参观的话，尤其是要看夜景的话，这个服装呢还是要注意一些的，要注意保暖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仔细为您介绍一下这里边的一些特别的地方，或者是最有看点的一些地方。 没错， 这里是分为几个区域的，有九个区域，对吧？ 是的，那爱因斯世界大家一去的话，就像刚才朴主播说过，有九个区域。然后呢，从韩国区包括一些朝鲜时期的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是景福宫嘛。然后有新罗时期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我们叫佛国寺，然后都在这里可以看到。 哦，原来这里呢不光是世界，就是除了韩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建筑。 没错， 韩国本国的也有啊。你看景福宫在首尔，佛国寺呢其实是在这个中南部地区的这个庆州。 对， 你首先呢就会有，哎，我在这个京畿道就把首尔 是 庆州这个韩国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建筑物就尽收眼底了。 没错，你不是说一来韩国旅游的话就会把韩国所有的景观都能看遍吗？所以说在这边也可以就说不用去佛国寺也能看一下佛国寺。 对，很好啊，节省了大量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呢？ 接下来我们就去英国去。 哦，英国。 哎，我想问一下朴主播，一提到这个英国的话，你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代表性的建筑？ 如果说英国代表性建筑的话，那可能会想到这个，很多人都会想到的一个钟塔，对吧？ 对， 大本钟， 大本钟， 对吧？泰晤士桥、泰晤士河这种美丽的风光， 没错，没错。对，一提到英国呢，我们会想到一些大本钟啊，还有塔桥啊，然后包括白金汉宫遗址呢，在英国区有很多很多著名的，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些建筑。那特别是到晚上来的呢，晚上的话，因为周边非常非常暗嘛，所以会把这个迷你的这个建筑让它更加醒目，更加漂亮。 哦，对对对，可能它是以这个黑色的夜色为背景， 对， 衬托出它的这个光辉。 对，那其实看这个大本钟的话，因为有一些灯光去照射的话，很多人就是去过的人，我看他那么一些博客说身临其境的一个感觉。对， 哦，对，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想象，我就是在英国。 对对对，很多人会说， 对， 有这种感觉。 好的啊，那看了这个英国的地标的话呢，所以我们继续在欧洲再转一转啊。 好吧， 刚提到欧洲的一些地标性建筑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并不一定是大本钟，他可能想到的是埃菲尔铁塔。 对对，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法国区。那法国区就是有埃菲尔铁塔，还有卢浮宫，然后凡尔赛宫等等，都会在这边看到。然后这边最有意思的是，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个宫廷，就是凡尔赛宫还有卢浮宫里面这个建筑里面，它还有一些些许的一些人形的一些模样。 也就是说这个细节就体现在这里了。 对对对对， 有点像，这 非常细。 有点像小女孩玩的这个， 对，过家家的那个模型是吧？对 很有意思。 不要觉得我们说过家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嗯、如果您有孩子的话，您去给他买这种玩具的话，你会发现 对 这个做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良， 非常精良。 对我在这个 ins 上也关注过一些这样的博主啊、嗯、他们就是做模型的、嗯、 对，超 赞的。他们做一个小小的房子的模型好像要花上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 是是，而且价格非常昂贵， 对对对， 很多人做完都不卖的， 对，很费功夫哈。嗯，当然了，埃菲尔铁塔呢，它是世界著名的拍照留念地， 是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拍照留念，对吧？啊， 没错。 就像丽华刚刚说的，你如果通过这个灯光还有前后的比例距离、嗯、你找好的话， 嗯， 可能真的就像是在真的埃菲尔铁塔之前， 没错， 拍照， 没错。 而且这里很有人性化的一点就是，每一个景点前面他都会给你一个 photo zone， 那对对， 你把两个脚丫摆在这个， 是， 对吧？有这样的地方，对吧？ 没错，因为我们实际上如果说去法国、去英国的话，实际上到这些大型的、有名、著名的世界建筑物前面，我们要拍一个照，要找一个角度，其实很难的， 对对对， 因为它非常大嘛。 对。 但是如果来到这个爱因斯世界呢，大家想要拍，我们用韩文叫 insanzajin， 就人生照。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就像刚才朴主播说的一样，在每一个著名的世界代表性建筑前面这附近都有一个 photo zone， 就是把脚放在那边，大家站在那边，然后一拍就能拍出非常美的照片。 对啊，这可能是通过专家或者是这个艺术家们 嗯 已经考究过的、嗯、 对的， 验证过的，所以您站在那儿就行了、 嗯、对。 但是呢，您要做好提前的心理准备啊，因为排队的人一定不少的。 没错没错， 这体现了这里的人气之高嘛。 嗯 而且现在呢，这个手机拍照功能都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 对 吧？什么深景啊、人物啊，各种各样的效果。 对， 我觉得您利用这个手机的全景拍照功能来一张这个横幅的这个大的全景的话， 是、哦、 我觉得应该很不错，不像刚刚提到的人生照。 对，没错，一个连拍的动作当中，有世界所有的建筑都在那一张照片里。 对对对、嗯、人家以为你在啊，你去了这个某一个科幻世界。 对，没错，特别有意思。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前行了啊！还去欧洲的国家看吗？ 对，我们还要去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还有俄罗斯等等代表的建筑都在这里可以看到。它已经涉及了大洋洲啊、美洲、非洲、亚洲都已经覆盖掉了。对， 听丽华说好像是很轻松的感觉，但是你实际上你要啊，我们接下来要去西班牙， 嗯， 去俄罗斯， 没错。 另外呢，我们还要去大洋洲， 嗯， 大家会觉得坐飞机就要花上个半个月的时间。 哇，天哪，对，没错。 像在这里您走两步就可以， 走两步就可以到了，是。 很奇妙哈。 对、 啊。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些模型啊、 嗯、 制作的工艺其实是很精良而且很困难的、 嗯、 对吧？不知道丽华有没有想过、 嗯、 诶，我把什么什么建筑给它缩小，或者是想去体验一下这样的模型的制造吗？ 啊，我感觉都不用想太多，就把车缩小就可以了，就不用有花停车费了。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啊、 用的时候给它扩大开走，然后要停车的时候缩小装兜里。 哦，你这个、 嗯、 在蚁人这部电影当中已经实现了。 啊，是吗是吗？ 对，他把整个实验大楼都可以这样。 哇哦，这 把缩成一个行李箱这样，然后拉杆的。 哦，天哪，这太赞了。 那其实在这里呢，除了有这种世界各地著名建筑物的模型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庆典活动了。 没错， 我们刚才提过了一个这个黑夜庆典、啊、不是，不能叫黑夜庆典、嗯、灯光庆典。 灯光庆典、 啊、 没错， 有很多的庆典我们不可以错过，对吧？ 嗯，没错。那刚才也说过，这里的这个夜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对对对， 好，一到晚上呢，刚才也说过有非常非常多的灯光庆典、 嗯、 那不仅如此呢，它会根据一些季节或根据一些气候的变化呢，会有这个烟花的庆典。 哦， 对， 这好，这好， 这太好了！灯光庆典加上烟花庆典，那是非常非常的美的。 嗯，所以这个真的是、嗯、我觉得是约会的一个浪漫的圣地。 对对，因为现在是深秋嘛，大家到冬天也是非常好的。 没错， 下着雪，放着烟花。 对，如果雪白的这个雪地一映衬的话、嗯、啊，那更漂亮。 没错， 圣诞节也要快到了，大家可以计划一下了哈。 是。 这里呢，虽然是一听，哎。这样的一个地方会有很多的这个紧凑的景点啊、 嗯、 但是呢不要这个担心啊，这里的方便设施也是很齐全的。 没错，方便设施非常非常齐全。那在爱因斯世界呢，每天都会有这个魔术秀， 嗯， 然后包括扑克魔术啊，各种各样的魔术都可以在这边欣赏得到、 嗯嗯、 那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便的设施啊，包括一些简单的咖啡厅或简单的休息室啊等等，都会在这边有的、 嗯、饿了渴了都可以解决的。 没错、嗯、 当然了，如果您带孩子来的话呢，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说、嗯哎、孩子是不想逛了那怎么办呢？其实这里也有为孩子准备的一些空间啊。 是， 对，所以家长们是可以放心的。 嗯， 更重要的一点呢是，这里好像没有休息的日子吧？ 对，这里没有休息的日子，但是要有一点注意的是，就是说下雨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灯光庆典的，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电流的一些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说对， 注意安全了， 对，要注意安全。 嗯嗯，所以如果说您运气不太好的话，遇到下雨天的话，其实也没关系了啊，您可以单纯的去学习这些建筑物的一些文化也不错。 没错， 嗯， 没错。 好的啊，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啊爱因斯世界这样一个非常奇妙的进行迷你的世界之旅的一个地方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其实不用抽太多时间，两三天啊就可以来到韩国看一看。 嗯， 啊，希望大家能够来这里多多参观吧。嗯，当然了，也要再次感谢今天非常重要的嘉宾。 好吧，就这么快就要离开了吗？ 是的啊，这么快就要离开了，没关系，我们还有下期节目呢啊。下期呢，我们会带您去到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休闲购物圣地，在京畿道河南的 Starfield 啊。如果这个您喜欢购物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这期节目了。 嗯。 好的，在这里呢，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吧。 好吧，我们下期见。 下期再见，拜拜。It's true. 다가오면 조금 귀찮아 거기까지만 나도 이렇게 내 무덤 파는 말을 하는 거겠지 It's true. 너만 그래 다들 안 그래 솔직히 말해줘 本期的快乐游要和您说再见了。快乐游节目每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希望带给您一天的好心情。本期节目由京畿放送提供素材，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